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今个礼拜咧就用一支公嘅，一来呢个话题得我一个去讲过，二来就系、因为讲时间啦，因为始终你每个礼拜要交一集节目咧，有时唔系话可以录定咁多嘅。咁今个礼拜咧就讲系啦，上个礼拜咧就因为我太攰啦，跑完马拉松之后咧就攰赖赖死下死下咁，所以就落咗一个礼拜，明明器材都带晒去日本噶啦，但结果冇带。因为今次有啲唔同嘅，阵间我会讲啊，点解我今次录唔切上次翻而大阪马拉松嗰次？嗱，今次咧就系、是、东北风筒马拉松，就喺登米市一个湖绕咗湖跑两个圈。咁佢咧就是、类似佢咧就呢、是這个马拉松咧就即系模就以模仿法国举美洲马拉松咁样，就系、是、主要宣传当地土产啊美食咁样。呢类马拉松咧。我印象中应该是新一之后的就是其实属于东北振兴其中部分啦。咁我去年报名就是用日本的账户，因为日本其实有个 OneNet 的网页呢就专门是就是专门是负责的报即是报马拉松比赛的名字 ,Kick Card 的。佢一般嚟讲是日本人啦。咁我因为啱好日本有我有朋友喺本住，咁我就借佢个地址嚟收呢资料。后来蠢咗发现到其实呢日本有唔少马拉松咧，佢有海外名额嘅。因为如果海外名额嘅话咧，就唔使特登去搵人，即系唔使日本地址，就你当日去，佢即刻俾个选手包你啊 ，K 卡嘢即刻去整啦。但如果之前收咗好啲，就我之前我就知嗰一日我就可以喺旅馆度搞掂晒。但有时你唔系咁方便噶嘛，即系如果我其实大阪马拉松咁样，如果佢系有选手包嘅话，我咧要我朋友攞选手包，跟住寄翻香港，跟住我香港攞嚟攞日本咧就好麻烦啦。好在上大阪马拉松就唔使嘅，就系、是、报名之前一日登即系比赛之前一日，你就只要去到大阪市嗰个登记会场度登记咗，佢俾选手包你，咁即系搞唔晒，就唔使咁麻烦。呢样嘢就算托赖啦。咁嗱，大阪马拉松之前讲过啦，今次咧。我佢东北马拉松咧就喺仙台市上面仙台市附近郊嘅登米市，即系话我要坐由东京去东京就再转车去仙台，即系仙台再转再坐一程一扎站，佢跟住再喺呢个新落喺呢个佐之马高原，跟住再转巴士，其实几隔涉啦。所以远啲来讲，金城个钟啊，一巴士三十分钟，跟住如果你由嗰个站去仙台咧，廿分钟之后五十分钟。就是坐五十分钟其实是几攰嘅。嗱咁讲返比较前啦，咁就上年11月报名。当时呢我就其实唔系话呢个比赛其实就我唔系真系冇諗住话去攞咩好成绩，就叫做一听个比赛觉得几好玩，一路跑一路食，因为佢宣传就系每一个佢补给站都有啲当地平产嚟话荞麦面啊、香肠啊、牛肉啊、牛肉粒啦、啊、甚至有啲带子啊，定带子之类咧，甚至鱼烧抽到鱼都有，即系一路食一路玩，一路跑一路食嘅，有亦都有酒饮，即系你饮唔饮系你嘅问题啦。咁我见到几好玩，咁报名啦，又唔系贵10,000 yen。咁报咗之后，好啦，就叫朋友帮我收，但咧佢迟迟都寄唔到嚟，我几惊寄唔到，几惊佢收唔到，几好在都收到。咁就我就喺前个礼拜一比咗之前两日就去到东京，又约咗朋友食饭，就攞咗选手包先。咁攞选手包之后咧，我就第二日就喺仙台。仲今次由于今次咧，我就唔系话好似上次大阪马拉松咁样，就去全副武装住啊，真系叫第一次马拉松咧。今次我第三次跑马拉松，之前第一次就系大阪，第二次就香港揸马拉松，即系狂风大雨落到揼到扑街，又大风又冻。跟住跑天桥上上落跑到呕泡嗰次，即系五小时26分钟，即系叫都总算就叫做唔使上巴士，或者唔使话六小时落去跑唔完嗰种啦，即系托赖啦。咁今次咧，虽然话之前比赛就好多好努力咁练习，但系我就冇话好刻意谂住话跑出个好大好好成绩嘅，即系总之就但系咧就我心谂咁要绕住个湖。唔会有太多高处上上落太高斜坡啊嘛，咁应该都好容易跑啫。我其实都有少少心谂就可唔可以跑咗4小时45分钟咧？咁见到试管试下啦。好啦，当日即系喺去咗仙台咧，讲翻先，一回翻去就仙台，就要食咗牛舌先。其实我系冇谂起食牛舌嘅，系啊，我系访问啲朋友话，喂，记得啊，你仙台中午唔食牛舌啊？哦，系、啊，跟住走去食。其实仙台周围都有嘅，我冇话特别去到边间咁去食啦。 即系几好味嘅。只要用咬，只要你用咬牛脷咧，呢种食物咧，咬佢有咬感啊。咬相比起软绵绵牛肉咧，佢咬到索索声咧，其实真系好味嘅。不过真系贵啊，成份贵都2000一客啊。今次我去日本咧，系真系食咗好多钱啊。咁好啦，食完之后跟住就行去仙台，去仙台睇下，行下啲去睇下伊达正宗嘅墓啊，跟住周围行神庙啊，咁行下周围睇下啦。跟住整完啱好佢嗰间博物馆就啱展出埃及金字塔啊，嗰啲面具咁样。结果我竟然喺仙台睇埃及古物展，咁样又冇所谓啦。反正我经过咁啊，去到冇我得闲，跟住翻跟住夜晚翻到旅馆之后准备晒嘢啦，追晒啊！第二朝六点钟出门，四点钟起身，因为咧比赛之前四钟头，我而家做一只比赛前四个钟头起身，四个钟头就起身食早餐嘅。咁我六佢九点钟比赛，六点钟就去出已经去到附近一间吉仔，因为嗰头冇同我啦，吉仔食牛肉饭，食完就搭车绝搭神游车行李塞，因为我唔会留喺仙台住嘅。我就因为嗰晚我就轉去精心，我先同嗰间旅馆其实因为我贪平啦，又为都几残旧啊，即系一晚半晚我就由佢啦，反正唔系太在意嘅。咁我就将行李掟晒落去先台站嘅 locker 度，然后就攞住替换衫裤咁样就去当日市去比赛场地。当日天落气清，万里无云，晒扑街，都几凉爽嘅，因为当日湿零度。咁去到。换咗衫啦，就系咁热身，啊顶累个肺啊！但系腰包落唔少跌咗嗰个 WiFi 蛋，好在 WiFi 蛋冇烂啫，唔系话哇又唔记得大笔啦。咁好啦，就腰包 K 卡嘢准备晒啦。咁当时咧系有，因为佢着 Sonsa 咧，其实系有太阳油，系有俾人试太阳油嘅。我净系衰懒食懒有型咁，净系搽一条颈算数，手冇搽到，结果咧就晒手黑晒，红晒到翻嚟咧，哇红猪咁样。不过呢个就不过好在佢冇唔系好烫，又冇话甩皮咁样。好啦，比赛开始咁啊，而家讲啦，因为其实今次我主要都系其实应该讲本来咧就系、是、今次咧，其实三个目标嘅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系马拉松啦，咁而家讲啦。最初以为个湖谂住你要湖，你附近有冇山，你唔会好，你唔会好辛苦嘅啫。点知咧？佢真系绕住湖，你但系湖佢本身佢唔有香港呢咁样铺晒，完全系铲到平晒嘅。佢沿住嗰个山脊咁上上落落，哈哈，好精彩咯！个湖93弯，暗斜又多，上十零廿米，上十零又落十零，上几廿米，上落几廿米，反反复复上上落落。第一个圈都有一圈咧，虽然话辛苦，都 keep 到2小时20分嗰个速度。第二圈真系辛苦啦，同埋你即系条路好窄啊，跑嘅人唔多，又冇话加油都有人加油嘅，有住喺嗰度当地居民，嗰啲农夫啊嗰啲加油，但系路条路窄，人唔多，你觉得真系好似一条友去跑步咁，其实都几孤独嘅。好在我惯咗话一个人跑步，我唔使话特别需要话打气咁样，但系就真系辛苦。食方面好食嘅，嗱牛柳粒啦，带子啦，秋刀鱼啦，荞麦面啦，海带啦。我只系开就真好难食嘅，食开哇，甚至薯仔汤定系日本最拿手嗰啲牛肉煮牛肉杂牛肉蒸马铃薯煮杂煮汤咁样啦。我睇见冇啩，大佬全跑身上身汗食啲咁嘅嘢，张住个口咁冇啦，医生嚟唔食啦。但系有啫喱啊，仲有一样最妙就系葡萄嘅葡萄酱。葡萄即系葡萄，茶面包啲嘅果酱，葡萄果酱，去搵个铁兜仔俾嗰啲石子兜仔帮装住食嘅，好甜，好味。咁跑完第二圈嘅第二圈就开始辛苦啦，都挨到嘅，因为比起第一次跑大阪马拉松去最后嗰几公里，真系觉得哇，真系死啦！同埋有咗渣打马拉松最后嗰六七公里几乎想死嘅经验咧，依马拉松我唔觉得唔会太辛苦。比我想象中政府即系慢啦，即系本来谂住系2小时45至50分钟热嘅，但最后跑到终点系4小时58分27秒，快过大阪马拉松1分钟到啦，因为嗰次唔知29.07定系廿九零七，其实快咗半分钟， 快好少，但如果以当时地形，因为你接转弯呢其实好难跑得快，你转嚟转弯你跑得慢咗啦，地形又上上落落，唔系一条直路，咁佢跑得更慢。喺咁嘅情况之下，我一跑呢样，即系我又唔，即系我又唔会话咁嘅，我即系我呢样真嘅，唔系话我自己觉得自问我之前做嘅训准备咧，算系做得好足下噶啦。咁而家跑到呢个成绩都算可以接受啦。我自己我又冇我又唔系太贪心，话即系因为我谂住如果今次跑4:45嘅话咧，咁我今年十月参加金泽马拉松嘅话咧，我就咁4:30噶啦。咁而家4:58咁，今日我目标将略为定翻低啲啦。呢、這个就乜？呢、這个就我自己问题啦。咁下去今日马拉松，我要再讲嘅。好啦，跑完之后散晒，换个件衫。系，因为佢本身就佢咧就佢就批佢又冇奖，佢冇奖牌就俾就有一奖状俾，即刻印咗张成绩表俾你，然后咧就俾啲免费试饮酒嘅赠券你，咁咧即系试饮清酒啊，饮饮食食咁样，咁依食到饱饱滞滞啦。但哇真唔得，即系证明到唔惯饮酒，或者系冇饮酒。跑完身嗰阵已经系啲缺水状态之后，灌咗大杯饮试咗几杯冰清酒，灌咗大杯一大杯啤酒之后，哇个人成个散晒。上晒脑，一个人唔识饮酒，喺已经系全身其实啲血流，因为运动跑完之后啲血循环好快嘛，咁你孭走啲血咪更加上脑咯。好在我又本身唔会话，我系嗰啲饮酒好辛苦，但我又唔会晕啊，唔会呕嗰啲嘅，即系唔会话失去，即系唔会话晕晒嗰种，就好辛苦。几个想想饮完之后食咗啲嘢，咁啊上咗佢大会嘅巴士，咁翻去新浪线车站，跟住翻仙台。发先台之后，追头翻上嚟，唔好咁多，食多次牛脷先，再食多次，即系辛跑咁 Q 辛苦，四五个钟头，千里迢迢嚟咯，跑咁辛苦，唔食翻好啲点对得住自己啊？又食去另一间，又讲叫偷登冰围啊，而家又登，我唔记得咗啦。我而家冇攞住资料啦。嗰间啲味道仲好嘅，依几间都去咗几近马，几近系车站啦，因为费城咁远啦。去完之后。我竟然仲有心去多次火月嗱，仙台嗱呢样就追同日嗱讲成十几分钟追同日踩有关嘅嘢啦。仙台市咧间火月咧就真系个地方真系正到冇得弹嘅，喺正车站对面，即系新干线车站对面一望望到噶啦，一出站望到噶啦，直接唔使落马路添啊，行天桥，跟住天桥落啲二楼，跟住佢见一去嗰座大厦度，嗰个天桥二楼嗰度，跟住揿出字上去，咁啊不过就冇乜点卖嘢，因为。差唔多啦，因为过咗，因为四月咁coming one 又未到，C90佢又未嚟，又未够C89啲书啲同人字出7788要买埋晒噶，你唔买而家都唔会买噶啦。咁 OK 咯，咁我嘅睇即系叫买啊，同帮朋友搵嘅都话两个帮人搵啲书都搵唔到，因为佢因为喺日本咧真嘅，如果想托朋友订书嘅话，最实际方法就系订咗书叫朋友帮你攞。你唔好指朋友帮你落揾，因为一来朋友揾你唔系间间铺住门市部都会有嗰本书，而同埋你见得到嗰时到朋友去嗰时，其实已经有时间差噶，就极有可能卖晒，又是同人志啊嗰类嘢最容易打嘢嘅。咁你托得朋友买，你希望买到啦。最实际就系揾喺虎月啊 Mailbox 咁样喺网上订咗书，又叫个朋友喺肯定有啦。跟住叫朋友去边间便利店好，喺嗰度攞，咁咧就冇实食冇鲜牙，唔使话搞到咧辛辛苦苦订一本书翻嚟，结果买唔到，即系你想搵佢朋友搵，结果冇书到。嗱，好啦，咁买完食完嘢啦，又去虎穴揸一转，系啊，仲有之前嗰日咧即系先头次观光之前咧，我跑马拉松之前一定食猪扒饭嘅，即系日本人咧好兴噶嘛。日本炸豬扒叫卡住同勝利同音，通常佢就食曬豬扒攞吉嚟，而我就學咗呢個傳統嘅。咁又喺仙台就狂食炸豬扒，哇！依幾日真係食，我真係食到窮啊！咁跟住好啦，食完又跟住好啦，就去清心。清心咧就係依個城市，我以前係幾兩年前就當時去東北影雪去影藏王雪冰，同埋去又玩半個月就去過嘅。今次第二次去住嘅酒店就唔同，上次住嗰間酒店咧就比較遠，但係因為佢一就連住嗰、那個連住嗰間公眾溫泉嘅， 而今次咧就近车站，大约系五分钟到就行到车站啦。间房就窄细啲，冇大浴场。早七但系咧，相对讲就比较即系间酒店咧嗰、那个装修咧就靓啲嘅，间房都靓啲。因为之前我去嗰间就间房大，就感觉上古老啊，即系比感觉上似系一啲比较有历史嘅酒店，即系再翻新。既然你而家谂下，而家酒店多数都系用电子锁噶啦，新式嗰啲，即系例如攞张卡啊、啪啪卡嗰啲。但系佢就要用锁匙开，跟住咧入面有个即系有个电掣位咧，你插住佢先有电嗰种啊，即系最黑人憎懒系惊死你嘥电嗰种嘛。结果次次入，即系你试过，大家试过知噶，但系入到去揾啲嘢插住条插住窿，唔系嘅话咧，你只能落嚟落街买嘢啊、冲凉啊，或者诸如此类咧，你摸完锁匙好啦，你插电、你电脑啊、插电嗰啲全部停晒，麻鬼烦。咁去到咁啊，想录音，但系哇，真系好攰，冲个凉，跟住咧攞晒啲臭衫去洗先，洗完衫跟住瞓觉，瞓佢两句声，然后就开始第二个运，亦都系我认为啊嘅主角东北北海道升降线。嗱，东北海道升降线其实讲咗好耐啦，我哋去日本读书嗰年代已经讲紧嘅，当时仲话北海道升降线开通纪念，即系唔系开通系决定嘅。即系佢都系博取纪念，喺函馆度做个展，函馆车站里面有晒啲介绍牌啊，介绍之前讨论啊，激卡嘢嘅。咁嗰次我就攞咗个，我就嗰阵时我就先上去嘅。但系一佢分开两程啦，不过等我先。第一程就由新清心去到函馆北斗，函馆北斗站咧好似旧站嚟嘅，我要揾一揾，即系一路讲我去揾啦。佢就系一讲，因为佢本身咧旧站如果改编嘅话，改装嘅话咧，佢相当麻烦啊！即系佢如果你将嗰个真海升降线屈入去函馆站嘅话，你变成一个好似 L 型世界 L 咁样咧，就会颇为唔方便，速度慢咗啊！咁佢就喺附近揾一个站，就睇下先，揾系啦，揾到先，因为我要揾翻嗰个新函馆北斗站个旧名啊。系道岛大野站，就改转北海道升，改咗做北海道升新函馆北斗站。咁咧就喺嗰度再转车坐超级北斗，就去札幌。但系呢条线咧就喺微妙啦。如果净系买北，如果你买火车买火车证嘅话咧，净系买东北东北嘅话咧，你就唔包嗰条，就唔包你由清心去函馆嗰条路线嘅。所以咧。中日本之后咧就出咗一个新嘅pass 叫南北海道与东北火车证，东北就包括咗近住就唔即系清心，即系佢唔包新色嗰带啦，新色嗰带唔包嘅，新色上月嗰带唔包，就包嚟话清心啊，盛江嗰边嘅位置，嗰边嗰几个城市，然后就包咗北海道，包埋函馆同埋。包埋去札幌嗰条路，系嗰条路程咋？即系话你只能你嗰个张火车证咧，你只能系坐超级北斗去到札幌。但系如果你札幌去其他地方咧，对唔住，你系俾钱嘅，嗰张证唔包。咁我落买一个张证26,000 yen，相当贵啦，因为始终佢六日就佢一日咁样嘅，14日内你可拣六日。即系例如话，假设啊，如果我下年去跑东北风马拉松，我请一个礼拜假。我可以，我请咗我玩谂住玩九日啦，我当九日啦，七八九九日啦，十一当十一啦。咁咧，第一日我东京我唔用，跟住第二日我仙台用，第三日我马拉松用，第四日我坐北海道升降线用，跟即系总三日啦。跟住咧，我坐北海道升降线去咗札幌玩两日，跟住玩到星期五。跟住咧就星期五咧就坐五，跟住就用埋嗰三日，就翻東京，跟住東京坐翻飛機翻香港。即係話嗰六日咧係隨你調動嘅，其實係幾方便嘅。尤其是對於你，如果你話諗住去北海道即係你話諗住去札幌玩，但你又唔想坐飛機，因為坐飛機係坐飛機平好多。因為如果你坐飛機嘅話，日本人嚟講咧坐飛機平嘅，因為由東京去札幌咧。如果是一啲冷门嘅时间，即係话朝头早八九点你倒塌咁早，或者中午食饭时间呢咁嘅死人包皮时间呢，机票系可以平到12,000、13,000 yen嘅。但如果你坐火车嘅话呢，呢程呢就20,000、30,000 就唔乜㗎啦。一定正常，同埋 由而家如果你以前咧就真系成日嘅九个钟十个钟，但系而家咧都要成七至八个钟，咁你冇人用八个钟时间，你飞一个钟搞得掂，飞机计埋 check in 啊，坐飞机咧两三个钟啫嘛，差上一半时间冇得拣嘅。但系去旅行，一来你买火车证，你来回扣，你中间你搭埋其他情况即刻咧扣下条数打底，同埋你中间可以其他地方玩嘛，嚟话咧清心玩啊，去盛江玩啊咁样，咁你计埋条数咧就随便有精嘅，系绝对。所以咧，作为海外游客咧，火车证咧就绝对要买。就当然啦，你如果时除非时间你唔时间唔够就唔好讲啦，即系嚟话你赶住去札幌有札幌参加某活动，跟住你即刻翻嚟嘅话，你冇得咁悠闲坐火车坐半日噶啦。但系时间许可嘅话咧，坐火车系好舒服嘅。一来日本新干线咧位又啲脚又宽松啦，位又舒服啦，又静啦，舒服嘅坐即系除舒服嘅坐头等咁，即系好似飞机坐商务客位咁滞嘅。而日本啲火车嗰啲所谓叫 green car 咧头等咧。真系头等嚟噶啦，但系就算佢坐一般位咧，其实都好舒服嘅。不过呢个就正，我阵间可能有机会再讲啦。咁我就新青森坐，其实所谓嘅新干线，其实新青森就总站嚟嘅，之前就已经系咁咧。不过新干线其实而家开通咧，其实真开通咗就系由新青森去到新函馆北斗呢一段路。以前咧由以前如果坐超级白鸟由青森站去到函馆咧，大约三个钟。但系而家咧，我首先由青森站去新青森咧，大约十零分钟车程，因为佢好短嘅啫，嗰段就跟住新青森坐即系函馆北斗就一个钟头，系一个钟头啫。然后过咗转廿分钟到去函馆市，即系话如果扣埋即系三个半钟头，以前咧就三个钟，而家个半钟，即系快一倍时间。如果你唔打算去函馆而直去札幌，好似我咁咧，我嗰招咁样嘅，首先。我计条数啊，本来如果佢有两班车，即系我因为谂住喺札幌行玩半日啦，咁我先喺嗰朝早我想喺酒店食早餐。嗱，嗰间酒店早餐系几好嘅，佢冇我以前住嗰间有温泉附设嗰间酒店嗰早餐咁多花样，但都好食，即系食到好饱好饱嗰种嘅。咁食到饱就日啦，咁因为佢本来就有两班车，一班六点几，一班八点，一班即系我计嗰条，即系我睇啲网页啦，啲交通网页啦，一日开嘅，查过有一班就七点半，一班就六点几，咁我谂啊，去到札幌市一个九点几十二点几，咁我宁愿食好啲，食埋早餐先啦，咁食到饱就日啦，食到捧住个肚啦，只脚上楼梯仍然上楼梯脚震情况下。去青森，即系再转新青森，一坐一个钟头都去到新函馆北斗。新函馆北斗站咧就之前就讲过樽到大嘢啦。新函馆北斗站系嗰个车站啦，樽到大道岛大嘢站，以前叫樽到大道岛大嘢站。咁个站咧就新起嘅，即系旧站改建啦。好典型所谓叫做而家嗰类新站啊，金属简约，金属感重，冇咁好玩，即系。感觉上就有啲佢相比起点讲咧，佢又冇话佢相比起另一个都系比较新嘅日村站，包括日村站咧，佢感觉上金属感重，即系钢筋建筑多啊，比较冇趣，冇咁靓。因为相比讲日村站咧，虽然都话佢个月台都系属于叫典型嘅钢筋建筑，但系佢嗰个下面嗰层咧，佢仲用啲啡色嗰啲木色嗰类咁主色调，睇落就比较温暖同埋冇咁死板。但系佢咧就真系比较硬嘅，即系佢希望透光咧，用大型玻璃啊钢筋去做，即系透光效果。就会比较冇即系冷冰冰嘅，冇咁亲切啊。而家新呢类系，我觉得我唔系好中意呢类咁嘅所谓新站嘅设计啦，即系佢所谓佢系尽量利用环保透光，但系感觉上变得好冷啊，即系冇人味。不过依看新站问题啦，但我觉得系纯粹设计问题，依设计上嘅构想我就唔好欣赏嘅，要用懒系简约风格。咁去到再转咗车，跟住等十分钟到转车就去坐超级北斗去札幌，四个钟头。通常咧，我跑完马拉松之后咧，通常都要拣啲咁嘅需要坐四五个钟嘅火车。一来只脚好攰，好攰，好攰；二来就系之前嗰晚其实都瞓得唔好够。我去到清心嘅时候十一点啦， 跟住洗埋三十二点钟先瞓，朝头早六点钟起身，跟住即刻明白咁去瞓咗唔够，咁有咩好得过搵一个搵一个超四个钟头嘅火车再瞓啫？同埋喺火车瞓咧，系瞓得系舒服啲，因为咧佢火车日本啲火车系好静嘅，咣咣咣咣咁样啦。低音啦，咁咧，因为火，即系如果你话用有瞓觉中听音乐嗰啲，你发现到咧，开火车嘅火车声啊，啲或者啲干柴烧嘅声音咧，系好瞓啲嘅。火车一样嘅，即系低音啊嘛，佢低一有节奏低音咧，你会瞓，所以一瞓瞓到佢声到，一瞓瞓到去新日房，呢个新日房咧又系就系、是、其实当初札幌时谂住开就第二个首都啦，即系谂住将啲嘢搬过，但系结果咧我札幌住咗成年几都未落一次都未落喺新札幌站落过车，经过好多次啦。好啦，去新札幌咁啊，因为呢个对我嚟讲半第二乡，我觉得对我嚟讲第二乡下嘅，咁又系去买嘢啊食嘢啊即刻咁样啦。五个钟头大把时间，既然咁买嘢睇完嘢，争就未睇戏嘅啫。咁反正因为啲路熟晒啊嘛，系啦，就系火间 Apple Store， 因为唔知系租约期满冇咗定系点咧，就冇做啦。而家开咗间 Softband 就会觉得非常冇瘾，即系对于作为一个 Apple 佢个当年喺每基本上每一个礼拜我都会喺 Apple Store 留咗几条脚毛人嚟讲，咁你冇咗 Apple Store， 咁我去咩咧？不过算啦，呢个又反正我先同嗰间去咗几次啦。咁去完之后又买咗嘢啊咁样。系啦，标准嚟嘅，呢、这个我嘅自己嘅标准动作就系去札幌跟坐咗巴士，坐嘅按摩椅，按下只脚先，因为好攰攰，咁揿一揿坐十零分钟，觉得真系松咗嘅。虽然你觉得你以为唔好行，其实真系佢你肌肉系舒服咗好多嘅。咁按完啦，咁就系啱等六点钟啱好坐巴车就翻去坐，翻到食饱饭先啦，当然系。就通常咧，我坐火车同坐飞机咧，都要习惯就系上车之前食到饱我先。咁食饱咗之后咧，上飞机就瞓，所以上火车就瞓。所以咧，啲我啲朋友喺几多次之前，我开咪讲所谓叫飞机嗰啲便当啊，我冇食嘅原因，其实原因就系、是、通常我上车之前上飞，因为咧我一系咧就系买两个饭团食，即系赶火车。唔系嘅话咧，通常食饱咗先上去嘅，咁就悭翻就咁咧就再就瞓，咁又瞓啦，瞓又转车，翻十一点钟。翻到去声音旅馆，跟住就瞓啦。第日就第三目标去横前睇樱花。横前睇樱花咧，就系、是、今次系我算系我第一次，甚至可能最准时嘅就系胜利巡礼，因为啱啱嗰个飞天巫女啊 ，Fighting Witch 咧又上紧，而 Fighting Witch 嗰个舞台就喺横前市，所以去到横前市咧，除咗樱花之外，就周围都见到呢个动画嘅宣传海报，咁就 OK 啦。我第一次睇樱，今次又第二次睇，所以全开樱花，好靓，成个横前城都系樱，开满晒樱花。你樱花系樱，虽然话樱花系真系系大堆大堆开先有气势嘅，一棵一棵咧，硬系觉得好似再争啲。同埋横前，因为始终横前系日本好有名樱花圣地，咁去到就一路影相即系周围啦，同埋横前，因为佢个城堡嗰个天守阁要修理啊，所以搬咗天守阁。上次我两年前咧，天守阁仲喺旧位置嘅，咁今次去到咧就搬咗中间嘅位置，我叫做横前的移动城堡。咁就话四月就话，因为佢冬天咧天守阁就唔开嘅，咁跟住开入去睇，其实冇嘢睇嘅，即系你唔好期待佢好似基奥城咁样个城堡入面大把嘢睇，因为得个三层楼咁个矮城好细嘅城堡仔啊嘛。咁呢嘢冇嘢講㗎啦，呢啲又咁睇樱花，咁即係懒係浪漫，咁周围影花，跟影下相，影完之后半日啦，睇影完大约两三点，不过諗住啊去边度好呢？去秋田，哇两个几钟头喎，来回五个钟头，秋田好似冇乜嘢嘅喎，但係清心又冇乜鬼嘢食都冇，清心小清心有机会讲下清心，即係我对日本城市嗰个分类啦，清心叫小城市，佢又未至于话去到啲太嗰啲，因为日本有啲城市真系感觉系死沉沉嘅。星星其实算系几有活力嘅，但系佢所以叫小城市，加乜鬼都冇。以前都仲有间高高咖喱，都执埋粒啦，变咗牛吉仔，咁冇啩吉仔，同埋其他又即系结果咁啊，系计计条数，笃笃手指，咦？由亲清心坐新干线去仙台，即系过嚟都两个钟到啫嘛。咁去仙台搵嘢食好啲，周年搵嘢食好啲，梗系去仙台啦。咁即成一坐个人钟头，大约两个钟头到啦。去食去到西安之前四五人钟去到仙台，又系今次就周围嘢食啦，又系去买下衫啊咁其他嘢，跟住 系啦，之后食咗我连续连续食咗几日嘢，食到即系有啲即系连续几大鱼大肉都几辛苦，咁啊重复算位数啦，冇咁过分啦。咁啊食完嘢，跟住又先台，跟住又翻坐新干线。嗱，呢种玩法咧就真系完全新干线旅行嚟嘅，乜鬼新干线都用到尽嘅，由头坐到尾，从尾坐到头，有冇总之系唔系都坐新干线，屈得就屈，用得就用。所以咧，那个业务咧系绝对抵到烂嘅。咁翻到第三日就咁，第三日我就翻香港咁冇咁又有大接，我就坐足嘅，先坐香港线去新函馆北斗即系总站啊，跟住坐车一坐到上野四个钟头啲啦。嗱，真系快咗嘅。以前如果你由上野去去函馆新函馆北斗啦，喺我由东京去新青森大约四个钟，跟住由嗰个转车，跟住你去函馆三个钟，即系七个钟。但系而家如果你由上去新函馆就四个钟多啲，快真系快成个几钟嘅。咁如果希望，如果我计个条数，如果佢开埋即系2030年开埋札幌嘅话咧。应该就可以七个钟内，就呢次由东京直接去到福冈个距离，算远啦。但系如果你话朝头早又我又朝头早坐去即系坐夜机，朝头早咁七点钟七个钟去到晏昼一点零钟去到札幌啫嘛，都唔算太都唔系太耐啫。就算而家我计紧条数，如果用呢个方法去札幌嘅话，一二三睇先七四五六七八。九个钟到，由朝早九点九十十二一二三四五点钟，谂下，除坐飞机差唔多，依个都咁多啦。如果你坐飞机，如果你做有时飞机咧，未必咁准时。你话如果有直航机又话啫，有时飞机未必咁，可能退咗三四点，跟住条数其实差唔多啫。而家都系翻咗坐夜机啊！我仲可以喺东京攞咗啲WiFi 蛋啊，食啲嘢先上火车，舒服好多，好戆居居啊嘛。好啦，咁大致上今次嘢差唔多啦，因为其实今次我都唔系好买好都冇乜点买嘅，我食嘅番食得仲多，同埋买衫买咗好多，因为而家发现 GU 衫好超平，系咁买平嘢。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咧，我希望揾到人拍档同我讲美国队长三师傅喎。